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碑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为什么解心宽，为你广播往耳边。87.6，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。诵读小站，细细品味，好好读书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大家好，我是华能新能源公司的王继超。今天我要读的文章题目是《年轻》。德裔美籍人萨缪尔·厄尔曼70多年前写的一篇只有400多字的短文，首次在美国发表的时候引起全美国轰动效应，成千上万的读者把它抄下来当作座右铭收藏，许多中老年人把它作为安排后半生的精神支柱。接下来《年轻》这篇文章的全文如下。年轻并非人生旅程的一段时光，也并非粉颊红唇和体魄的矫健，它是心灵中的一种状态，是头脑中的一个意念，是理性思维中的创造潜力，是情感活动中的一股勃勃的朝气，是人生春色深处的一缕东风。年轻意味着甘愿放弃温馨浪漫的爱情去闯荡生活，意味着超越羞涩、怯懦和欲望的胆识与气质。而60岁的男人可能比20岁的小伙子更多地拥有这种胆识与气质。没有人仅仅因为时光的流逝而变得衰老，只会随着理想的毁灭，人类才出现了老人。岁月可以在皮肤上留下皱纹，却无法为灵魂刻上一丝痕迹。忧虑、恐惧、缺乏自信，才使人佝偻于时间尘埃之中。无论是60岁还是16岁，每个人都会被未来所吸引，都会对人生竞争中的欢乐怀着孩子般无穷无尽的渴望。在你我心灵的深处，同样有一个无线电台，只要他不停地从人群中，从无限的时间中接受美好、希望、欢欣、勇气和力量的信息，你我就永远年轻。一旦这无线电台坍塌，你的心便会被玩世不恭和悲观失望的寒冷酷雪所覆盖，你便衰老了，即使你只有20岁。但如果这无线电台始终伫立在你的心中，捕捉着每个乐观向上的电波，你便有希望超过年轻的80岁。所以只要勇于有梦，敢于追梦，勤于圆梦，我们就永远年轻。千万不要动不动就说自己老了，错误引导自己。年轻就是力量，有梦就有未来。 诵读小站，与你一起读书。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白天天空阴沉，升温乏力，最高气温在冰点上下，外出请注意防寒保暖。下午山区有弱的降雪，城区降雪就要等到夜间。预计今天夜间有一次全市性的降雪天气，京城有望迎来今冬的初雪，降雪会导致路面湿滑，并可能造成道路结冰，对明天早高峰影响较大，请注意防范，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夜间阴，山区有小雪，偏东风2级左右，最高气温0度，最小相对湿度 40%。今天夜间阴有小雪，偏东风1-2级，最低气温零下5度，最大相对湿度 9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

眼含痛来见

两个人很要好，在汝南庄结为了生死之交。这一天晚饭后，咬金刚吃饱，尤俊达说：“大哥，咱哥俩细聊聊。那隋炀帝迫害黎民，是怨声载道。他有个靠山王杨林，也是个老坏包，从登州刮老百姓的金银财宝，织成了那全朝的龙衣蟒袍。这64万现金现银，这个数字儿可不小啊。我听说运往长安就在今朝，我有心解他个黄杠，可力量很薄弱，我打算请哥哥帮忙走一遭。您要是有胆量呢，咱就晚睡会儿觉，您要是胆小呢，就只当我下刀牢。这一句话说的咬金是哇呀呀的怪叫啊，说兄弟，你可真把哥哥给瞧饱。杀三官除暴安良也有我这么一号，不就是黄杠，小事一条。尤俊达说，杨林手下有12家太保，一个个是长枪短刀，那武艺都够巧。姚金说：“哎，你算了吧，一个他也跑不了啊，管叫他在我老臣的面前不来把脑袋交。你派他两个伙计给我带个道，有我们仨就成了。兄弟，你今儿等着，结不来黄杠，我不叫咬金，我掉个叫金咬。也甭管他什么杨林朱林武艺有多高。”姚俊达闻听，暗把大指挑啊，心里说：“我何不在暗地给他保着镖？”想至此，说：“大哥，您怎么说就怎么好啊。”姚金说：“我挑俩伙计吧，要李海与张涛。”说完话，穿戴整齐，把斧子带好，三个人在大门外就跨上了马鞍桥。这一路上程咬金是又说又笑，一眨眼就走出来5里之遥，钻进一片密树松林。这时间已太阳老，李海说：“程爷，您把这地势瞧，这一片叫长叶林， 正是石子道。这林南是小孤山，林北是太平桥，这东南的这条路就是登州大道，也是黄冈必由之路，这儿准等得着。程咬金闻听林说好好好啊，只要他黄冈一来，叫他插翅难逃。三个人是边等边聊天，明月在当头照啊，桥楼上是定睛二睛，一遍一遍的敲啊。咬金抡斧子是磕着咔哧砍树梢。李海说，程爷，干这个你可不能急躁啊。咬金说，大概我没烧香啊，给财神姥姥。正说话，张涛在旁边又把程爷叫，程爷，您别说嘞，您往东南瞧。姚金一看，远远的有人马来到，拉长了有二里多地，那尘土起了挺高，有车辆有垛子，那车上都插着旗号，这一定是杨林的黄冈，到长安去把赃销。押黄冈的有两员将，是一胖一瘦。这个胖的像个坛子，瘦的赛沙高。越走越近，越看越真，咬金缩脖一笑，这简直是大肚子蛤蟆配仙蚝。见胖子嘘嘘喘，是东飘西照，这个瘦子手托方天戟四处瞧。咬金说，哎，这要俩打一个，我可扛不了啊，想办法先处他一个，那个也甭想逃。大奔头一咕噜，把主意想好，说伙计，你们俩在树林里等着，不准动，不准喊，也不准你们吵闹，谁要不听回到庄去，我咬金可不饶。说完话催马上了大道啊，高声喊，二位将军他抱拳一共摇啊。 这上半段算是唱完了，那么要想听下半段呢，我还继续给您唱。 两家太保啊，徐芳徐元亮，这哥俩保着镖，自以为是国家的皇杠，没人敢劫道，因此上他们是越武扬威，不住把山脊儿瞧。咬金这一说话可吓了他们一大跳，见咬金威风凛凛，杀气高，蓝靛脸红头发，像灵官出了庙，红当然红眉红色，鸭儿毫毛，身无盔甲，扎着软铐，外罩着跨马袍，手托方天戟，是有名的花斑豹。他来到跟前，说话的嗓门高，庞太保徐芳说，兄弟，你把黄杠照料，我去问问他拦住去路为哪条。说完话催马上前，开言道啊，哎，响马，你也不抬头往上瞧一瞧，这车辆上全都是靠山王的旗号，你家两位太保爷保的这趟镖，你如果胆大包天不闪到，太保爷的刀下是定斩不饶。姚金说，哦，将军息怒，休急躁，小人家住就在太平桥，自幼儿我好武，我喜欢拳脚，爱耍个棍棒与枪刀，每天我是二五经啊，在这儿练一套，请将军您把我带到军营去效劳。胖太保闻听是一阵冷笑，把嘴一撇，像个月牙儿又像个破瓢，原来你想当差呀，那很好啊，可是你现在要有歹心，我难测难瞧。姚金说，我要有歹心，蒙太保叫我死后脑袋枕着后脑勺，请将军你看看我的武艺，我给您练一套。说完话催马一他腰，这匹马围着太保来回的把弯绕，啪啦啦一连转了十几遭。这个胖太保还纳闷呢，哎，这个人的武艺可真怪大，他竟跑不练，这是哪路的招？哪知道这匹马越跑圈越小啊！程咬金总往太保的肚子上头瞧，猛然他大喊一声：“小子，哪儿跑！”那斧头也沾了肚皮了，这下叫毒窝掏，也不知道什么乱七八糟的， 可出来了不少。胖太保是窝里窝囊，就滚下了马鞍桥。程咬金还问，哎，你倒是要我不要啊？跟你闹着玩呢，你小子肚子这么脏啊。好不好？那好的还在后边，还有一段，我争取今天给您唱完了。嗯，来，这一下可气坏了。后边的少太保啊，催坐骑大喊响马，呆你休想逃。咬金说，嘿，瘦小子，你也甭想跑啊，一照面是举斧就砍，小子接招。瘦太保是举起弹开，那斧子又横着扫。瘦太保是收起低头，他心里头直发毛。好悬呐，差一点就把手指头削掉。咬金说，小子粗。瘦太保一拧腰，咬金说，小子掏。瘦太保往外一磕，火线乱冒。程咬金这几下子没把他砍倒，驳回马来，他照着太保的马腿上敲。哪知道这瘦太保早有预料，方天戟往外一撩，这斧子又没砍着。程咬金这三五下没把他砍倒，是驳回马来再照面啊，还是这几招。瘦太保是越杀越勇，几把好。程咬金心里说，这下可要糟糕。大本头一咕噜，忙把瘦小子叫，说，瘦小子先别打了，咱爷俩先聊聊，咱俩人在马上交战，难分强弱。你敢不敢在地下咱俩过过招？胖太保闻听是一阵冷笑，想马马上布下，由你挑。咬金说，好，那咱就下马。他假装的一抬脚，瘦太保可甩凳离鞍，真要下鞍桥。咬金一看他的脚还没把地落，说，傻小子，你留神吧，老子这一招用斧转往腰眼上凿。这瘦太保躺又没法躺，是躲又躲不了。只听得啪嚓一声，他抱住了马鞍桥，口吐鲜血，是一声怪叫。方天戟也撒了手了，是拨马就没命地逃。众兵丁一见大事不好啊，两员主将一个死来一个逃，大家伙是一哄而散，都往四下里跑了。程咬金是哈哈大笑，过来把车辆瞧。尤俊达带领着众人也上了大道，说，大哥您胆大心细，